心上，留下些你依偎在身旁，梦见你那爱笑的模样，你就是我亲爱的姑娘，时刻把你放在我心上，伴着我的心跳在歌唱，和你一起走向远方。Remix, Q, Psy, 4, Psy, 7, 8, 2, 2, 1, 3.